极客时间的专栏读者，你好，我是秋月。今天呢，我们会接着上一次的主题，继续来聊一聊从游戏设计中学习产品设计的话题。首先呢，还是开篇定场词。今天的开篇定场词呢，是《Dota 2》里面的读条台词，要保持淡定，就算输掉了比赛，你还有人生。在上一次的分享中啊，我们从游戏设计的手段开始聊起。介绍了游戏中持续实时反馈和利用人性这两种手段，并且谈到了这两种手段在产品设计上可能的应用方式。在今天的分享里面呢，我会继续跟你聊一聊游戏设计带来的启发，讲一讲游戏设计中增加社交元素和构建意义两种手段，以及游戏机制的力量。首先，我们接着说游戏设计的手段。今天要讲到的第一种游戏设计手段呢，叫做与社群建立联系。人是社会动物，我们都渴望跟社会建立联系。游戏中会有大量的人与人之间的纽带设计，吸引玩家持续投入其中。比如我前一阵子一直在玩《王者荣耀》，它最大的吸引力其实不是游戏本身，而是跟几个很要好的朋友合作完成一件事情的体验。我们在游戏里面的分工配合、互相协助，还有不同的角色呀，然后有不同的在游戏里面的任务等等。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体会到了因为融入和关联而产生的这种开心。跟游戏一样，产品设计也可以通过加入社交元素来构建持续的吸引力。不论是在应用中加入社区，还是做一个排行榜，哪怕仅仅在页面设计上做出这个用户的头像，都可以让一个冰冷的产品变得有人情味儿和烟火气。比如我们之前分享过的那个 App 叫 Learn Python，它里面呢就有排行榜和社区的设计。还有近几年崛起的社交电商应用拼多多，然后现在就连音乐播放器里面都有附近的人这样的社交功能了。关于社交元素的应用呢，有一个提醒是，类似的产品特性啊，在计算成本和投入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运营。任何有人群的地方都需要持续投入运营的力量。如果规划不力呢，有可能会出现冷冷清清、有不如无的这种情况。那今天分享的第二种游戏手段呢，叫做构建意义。每个人都渴望成为超越个体的伟大事业的一部分。各种游戏啊，通常都会把自己放到一个宏大的背景里面，要么拯救宇宙，要么拯救地球，或者说拯救公主。玩家呢，会将自己带入到故事里，建立使命感，为自己疯狂点击鼠标或者机械的移动拼图的行为找到意义。这个是游戏设计惯用的手法，因为游戏本身通常是脱离现实的。为了在虚拟中把游戏世界有血有肉地建立起来，就必须通过叙事的手段去构建游戏的意义。比如最近流行的吃鸡游戏，为什么要不由分说见人就打呢？这一定需要大逃杀或者军事演习这样的背景来建立合理性。而产品设计呢，通常就是在现实语境中解决实际问题的，不需要构建环境和意义。那么说，关于这一点，产品设计能向游戏借鉴什么呢？其实还是可以借鉴的。比如，对于英语学习的应用来说，可以通过强调跨文化交流的意义，来缓解用户背单词带来的枯燥。再比如呢，我之前做过一款帮助医学生去准备医师执业资格证考试的 app。那在这个 app 里面呢，我在开屏的那个界面上放了希波克拉底誓言的几句啊，这个是医学生在宣誓成为医生的时候会引用的一段这个誓言。大概就是，比如我志愿献身医学呀，我要尽我的所能救治病人，为病人谋利益等等，就这样的内容呢，其实是希望可以唤起用户的学医的这种使命感，让他想起自己学医的初心。或者我们不讲放到宏大意义里面来，我们还是可以通过构建意义的手段去润滑产品的一些体验，比如微信朋友圈的赞就是一种，大家可以设想一下。如果这个按钮啊被设计成月，它讲的故事是月而不是赞，那即便是操作完全一样，哪怕是那个图标都完全一样，icon 都完全一样，带来的体验呢也会大相径庭。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游戏机制能给我们带来的启发。独立游戏界啊，有一位以观点犀利著称的制作人叫 Jonathan Blow 布洛，他外号这个吹哥啊，就是因为他总是说一些特别有争议的话。他一直旗帜鲜明地反对空洞的游戏内核，反对游戏设计中的操纵。他认为优秀的游戏来自于精妙的机制，而非处心积虑的因化设计。他推崇清晰易懂、简单有力的游戏机制。 就像物理定律一样，游戏中无穷的变换和惊喜都自然而然地从这里面演化出来，而不会让玩家觉得突兀。Jonathan Blow 以自己的作品《时空要塞》举例，其中所有的玩法都基于一个简单的假设，如果时间可以倒流，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他的观点虽然有些激烈，但却对我非常有启发。一个好的产品或运营活动的设计也是一样，那些精巧的、处心积虑的功能性的设计，远不如关键性的机制设计来的重要有效。我们用最近很流行的知识产品推广来举个例子，假设我们想推进某个知识产品的销量，可能会考虑促进用户间的传播，于是我们设计分享功能。那为了让分享率更高呢，我们会精心的去设计分享按钮的位置、尺寸和颜色。那分享以后呢，为了让传播出去的内容转化率更高，我们还会不断的调整文案，然后还有那个海报的样式设计，最终一点一点的优化用户传播带来的销量。这个过程就是精巧和处心积虑的功能性设计。那什么是机制设计呢？如果我们不去雕琢分享功能，而是设计一套分销机制，比如用户 A 分享的内容，如果用户 B 通过这个分享产生购买，则将收入的一部分作为奖励分给用户 A。如果用户 C 又通过用户 B 的分享发生了购买呢？那么用户 A 和 B 都会得到一定比例的提成。但是要注意的是啊，这个设计很容易让我们想到传销。法律对多级分销和传销有明确的规定，如果层级太多的话就涉嫌传销，这个是违法的，要提醒大家一句啊。就在写这篇分享的时候呢，三联周刊的电子版刚刚完成了一轮类似规则的运营，虽然海报设计的挺一般的啊，甚至有点粗糙，但是传播效果确实非常好。类似的案例很多啊，优秀成熟的产品啊，多半都是有一个简单有力的机制，而内核空洞的产品呢，多半都是靠花里胡哨的设计和一些奇技淫巧的操纵来支撑。如果你发现自己陷入了无尽的功能性设计中很难突破的时候，不妨停下来回到产品机制，重新出发去做一些思考，看看会不会有新的想法。关于游戏设计呢，我是外行，但是经过这个一段时间的观察和学习，让我对这个行业的认知有了很大的变化，也越发理解了游戏的意义和价值，也对游戏从业者啊开始心生感佩。他们对游戏的信念与产品经理看待产品设计是类似的，所以我也很希望这个行业能被更多的人了解和严肃对待。这两次分享中啊，我没有详细展开讲游戏这个设计的手段和工具的应用所以呢在最后这儿也分享几本书，书中会有更专业和完整的分析介绍，你可以挑来读一读。首先推荐呢《游戏改变世界》和《游戏化实战》，这两本书讲的是游戏设计原则和分析方法在通用领域的应用。那接下来推荐《体验引擎：游戏设计全景揭秘》，这本讲的是游戏设计方法论以及背后的原理，这个不但很成体系啊，而且还非常的细致。还有两本书呢，叫做《通关游戏设计之道》和《游戏设计的100个原理》，这两本讲的是游戏设计中的一些典型工具和方法，也很好，都值得读一下。那么我们这两次分享之后，如果你有什么启发，或者有关于这个游戏设计和产品设计之间关联的一些想法呢，还是继续欢迎你留言分享。谢谢大家。